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三次啦，頭先其實咧，我俾阿昌哥表演嗰陣時候，我哋留咗一個 point 咧，就係講咧，就話啊，我話如果唔係阿爺落 order 嘅話咧，你就係計算錯誤。 嗯、 如果阿爺落 order， 叫你喺六四嘅問題上邊咧，例如清源新政咁咧，你就真係咧俾佢扇一鑊。 嗯哼， 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嘅政治分析就係咁，唔係陰謀論地。阿爺喺上一次嘅旺角騷亂裏邊咧，已經覺得呢一個本土勢力咧。本来谂住利用佢作为一个分化成个反对派阵营嘅工具咧，发觉系不能够奏效。 嗯、 之余咧，仲系令到我哋啲人好 consolidate 好团结，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势力咧，系会变成咧日后香港更不稳定力量。即系正如陶杰咁个逻辑咁样，你宁愿嗰啲人咧继续话系爱国民主运动好啦，嗯、你就唔好合我听，你我唔捻理你啦，吓、啊、我哋要独立啦，咁你咪仲危险。雖然阿爺就會計算得到，如果呢個冇國際上面背後嘅支持嘅話，你都形成唔到一種嘅力量。佢都計算得到，我根本就唔怕你哋。嗱，你最好用武啊，你最好掟多幾次石，睇下有冇國際支持。美國佬又唔撐你嗰陣時候，咁你點搞？我覺得我呢個 observation 咧，唔係唔準確嘅，因為我兩邊都講曬，我唔係陰謀論啦。 嗯， 即係話如果冇人叫你咁做，你真係真心咁去做嘅話，係講六四嘅話咧，你就係自己插自己一隊。如果有人叫你做嘅咧，俾你嘅 trap 你踩落去。呢个系我第一个 observation。第二就系咧，其实我喺美国翻嚟之后，即系六四之前大概七八日到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好惶恐。我真系觉得我唔应该再披甲上阵啦，同啲僆仔咧喺度斗吊。但系我哋不约而同啦，喺成个花生台里边，喂大家都警觉啦，觉得好唔捻对路，都要企出嚟啦，系咪？即係我嘅觀察係點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咁樣做嘅，其實我哋係鞏固咗成個反對派陣營嘅正義力量咧嘅影響力嘅。 唔係，其實我哋 因為你諗下今次，你諗下葉建文啦、啊，即係你嘅老師啦，而家做咗成大嘅教授啦， 佢未必認得我啦。 佢喺個 status 裏面啊，我睇完都想喊。佢話我呢一生人最感覺到自己光榮嘅，就曾經做過學生。但我今時今日覺得我有莫名的羞愧同埋憤怒。喂，佢好貓㗎，佢真係同我路線之爭呢，真係可以辯論到，因為佢溫和派嚟㗎嘛，我係激進派嚟㗎， 佢民主思路㗎嘛，大佬。 喂，佢係匯點系統嘅人嚟㗎嘛，喂，連佢都咁講。你諗下任建峰嗰啲不要對啲後生仔客氣。喂，其實已經係 匪氣毛㗎啦佢。 喂，以前我哋覺得我哋所有人都錯，包括小弟在內，未搞花生台之前就係屌。ignore 佢啦，有撚得佢哋啦，啲人會分清是非黑白嘅。喂，發覺唔得掂，全部撲曬出嚟。嗱，但係另外一個現象你發覺到咧，大家都唔需要妄自菲薄，佢哋露曬底。嗱，今次你睇到佢哋人數㗎，1400人香港大學，我當你中文大學，我當你1500，香港大學1000、2500，五區加埋，我當你每區200啦，其實一定冇。3500人露底啦，呢个系我完全估唔到嘅一样嘢。哇，大佬，我睇嗰啲友屌我哋，点止咁少 like 啊？青年新政出嗰、那个咩不分轻重嗰样嘢，点止咁少 like 啊？ 证明五毛嚟噶啦， 啲人去晒边啊？3500人，有啲可能系即系 observant 嚟嘅啫，或者有啲系你当有一半系不满之联。咁咪不滿支聯會咯，但係個問題你都要分輕重，對抗中共定對抗中支聯會嘅大佬，佢唔係有公權力噶嘛，大哥。 唔係，所以我 邊一個覺得悼念係因為支聯會去噶？ 所以我 你理得個鐵頭人做乜春啦、啊？成日都俾我哋恰噶啦，喺花生台係咪？俾阿譚都恰啦，你咁緊張佢做咩啫？ 爆曬啲嘢出嚟。 唔係， 佢哋唔會理我哋嘅，即係佢咁講啦，即係其實佢對待我哋同埋我哋對待佢哋嗰個睇法咧，唔係對等嘅，即係佢覺得左膠咧，佢係覺得係要無視嘅，係咪？即係佢哋好多人都係咁， 即係純粹就係背咗雙簧嗰套嘢，咁就以為咧嗰啲咁樣嘅即係歪論咧就可以即係擺得上大台，但係原來唔係嘅。一去到咧即係辯論嘅場合咧，有幾多底你知？因為其實嗰啲嘢， 唔係同埋今次我覺得咧，佢係操之過急咧。如果我當冇背後有人即係做佢後面嘅軍師都好自己諗嘅話咧，今次佢哋係操之過急嘅。因為你諗下九月選舉嘅時候，而家嚟只係三個月到啫嘛。你喺六四嘅問題上面咁樣，你喺七一嘅問題上面咁樣，其實你係將自己所有嘅光環係一個一個咁褪翻落嚟嘅。喂，路人皆見啊， 激進建制派咯。 喂，你好大鑊嘅一件事嚟噶， 你真係俾人當曬建制派嘅。 喂，但你真係老實講，我唔敢話即係青年新政嘅人係乜嘢啦，唔想用陰謀論估你。喂，共產黨。当你卫生巾噶， 但系咁讲啊，即系阿土伯，你要明白。 喂，真系用完就掉噶。唔系我珍惜你羽毛啊，我唔觉得你作为一个年青人，你稍微有少少理想嘅人，你系讲埋啲咁嘅嘢噶嘛？ 唔系你要明白维稳费系点样运作？ 我点解咁愤怒？我真系见到佢嗰个火场咧，我真系无名火起噶。 系。 喂，我哋呢代人，喂，即使我点样唔啱都好，点样沟都好，点交都好。点样一事无成都好，喂，但喺啲道德底线嘅问题上边，我哋会手稳噶嘛？ 嗯， 系咪？喂，呢个世界俾你赢晒， 唔系你唔明白图，唔系你唔明白维稳费， 我真系唔捻明啊！ 唔系你唔明白维稳费系点样运作噶？维稳费嘅运作咧，就系、是、其实佢系要不断啦，即系如果你自己攞一笔维稳费，你会证明到自己嘅存在价值，系咪？即系喺六四、喺六四、七一呢啲咁样嘅重要日子里边咧，其实你系要表现到自己嘅存在价值，你先至可以 不断。喂，你都唔肯系要咁去表演噶嘛？ 系，你梗系唔系 啦？你拆人哋台，你借人哋嘅群众去搞负面宣传。喂，我就真系做唔捻出啦！ 就冇咁阴谋论嘅，我成件事都系不似预期嘅，因为学生会系我相信由广大开始先啦，由孙晓南开始先啦，佢讲过六四嗰个论调。咁星期一菲律监察院都讲过啦，佢学生会最尾广大嗰篇声明咧，喺六四嗰晚论坛嗰篇声明咧，佢哋系褪咗好大步嘅。 啱啊！ 第一，第二就系佢哋都有悼念啊。即係廣大學生會，即係喺自己嘅嗰個環節入面，因為即係中大，即係周樹峰師事嗰個鬱文，嗰、那個雙簧嘅系統入面咧，堅持一分鐘都唔會道歉嘛，嗰、那個學術討論啊嘛，所以你見到我嘅分析就係、是、咧， 唔所以我嗰日冇話錯佢噶，咁撚低層次嘅阿哥，喂呢、這個係對抗中共嗰個最好嘅即係藉口嚟噶嘛，或者理由嚟噶嘛，因為中共啲下嘢係百詞莫辯啊，你自己話係人民子弟兵，你話係人民解放軍，你自己去殺你自己係人民。喂，呢鑊嘢大鑊過呢個三反五反嗰陣時候啊，或者係餓死好多人嘅大饑荒啊，甚至乎文革鬥啊，喂，同你嘅領導人都仲有少少係有距離啊嘛，係咪啊？當然嘅，知唔知？今次你自己親自最高嘅領導人下令屠殺啲學生同埋人，嗰班嘢係和平非暴力嘅抗爭，所以呢個缺口咧，即係老共面對國際咧，係唔能夠解釋得到，而你班友仔。即系我唔系阴谋论，你企唔 stand 喺佢个 side， 咪点解？ 阿龙嘅话斋就系话你激进建制派大佬做咗，咪搞错啊！ 我解释就系咧，因为成件事 start up 系喺孙晓南身上，佢、即系同李卓人辩论嗰个六四句号论嗰度 一嚿一嚿， 而佢本身佢系根本佢，我相信我从佢即系观察佢呢几同埋港大学生会个声明嗰个言论嘅表现嚟讲咧。佢根本係嗰日咧係冇 prepare 過，係諗過呢句説話講出嚟。 有冇搞錯？ 但係一講咗出嚟嘅時候， 如果我僆仔做學生會嘅時候，而家我都會啦，唔好話我僆仔啦，我上得商台、港台，我都 drop 低幾個 points 啦。即使我寫文聯做主席嗰時候咁多呢啲嘢，我諗唔到好多或者冇咩新意。阿昌同我寫低幾個 point 啦，我想我可以講啲乜嘢，邊樣嘢有 draw， 邊樣嘢有生弊，你一定會 prepare 噶嘛，你唔可以空槍上陣噶嘛，大佬。 但係咧，嗱、那個結果就係、是、咧，孫曉南講咗之後，咁邊個變成就係學，即係學界或者而家嘅學生組織嘅領袖一條統一嘅戰線啦，所以就焗撐啦。跟住冧咗落嚟，中大十一個學生會冧咗落嚟，企喺呢邊，再加埋歸功補報，跟住就全部撐到行曬。而青年新城同本文前咧，如果喺嗰個位置啦，其實本文前醒少少嘅。本文前是没出声的。 是啊。 青年新政在那个位置，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就是说，你一定是你是要在那个位置，他们可能自己内部都受到很大压力。为什么 不压住 学生被人 俾班泛民揼得咁犀利嘅時候，青年新政作為即係要即係非泛民最憎被泛民嘅時候，點解嗰下唔出聲？我相信因為佢哋受到， 所以我話咧， 成個網絡嗰個壓力。 喂，呢啲人咧有時咧諗個問題咧就係過分簡化，同埋操之過急。 嗯， 你真係學阿黃老邪啦，呢啲老屎忽啦，佢真係要叫泛民票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經過好長嘅時間咧，去確立一個激進民主派形象。你記唔記得？我哋當日第一次衝擊泛民係咩 issue？ 就係梁家傑參選特首，呢個係港島嘅，因為你係確認咗呢個小圈主嘅合法性啊嘛。呢個同我陶君雄嘅立場係一模一樣噶，係咪？跟住你話呢個湯家驊叫阿李柱銘去翻閹選呢個功能組別，亦都確立咗我哋社民連嘅激進民主派嘅路線噶嘛，亦都係我哋真心相信嘅嘢嚟噶嘛。好啦，佢累積咗呢啲群組，再嚟五區公投。變相公投，亦都係確立咗我哋公民每一個人嘅referendum 嘅權利，亦都係激進民主派嘅路線。喂，係咁樣累積出嚟㗎。喂，你青年新政又好，你本民潮未累積咗呢啲嘢之前，你有乜可能突然之間咁樣跳啊？ 咪所以咧，頭先啊， 唔係我咪話，如果我係我謀事嗰位大佬，即係例如阿昌，你係喂唔好咁搞喎，你會出事嘅喎，你冇撚曬飛嘅喎。你同建制派冇撚分別㗎喎、大哥。 喺呢件事上面我覺得 即係唔好話共產黨食飯你唔撚食飯喎、喂冇撚關係㗎喎嗰樣嘢。喂人哋睇到你嘅底韻啊大哥。喂你同建制派講嘅嘢不過係唔同嘅 arguments, 達至一個同一嘅結論㗎嘛。咁撚蠢嘅咁樣俾人利用嘅。 嗱而家我覺得即係本土派陣營入面嗰個表現嚟講呢，頭先節目之前啊曹總有提到話我有啲觀察嘅，就係、是、呢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的人呢，其實是一個人，馮景欣。 嗯。 他在整個論述入面呢，我覺得他，我不是說他的意見正確，但是他提出一個 point 呢，是很能夠幫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支持的群體，甚至是中間群眾 spin 得到的，就是 spin 這件事，世代之爭。就是 spin 了，我真的沒有經歷過六四、哦。你班老嘢，你夾硬喺度同我講六四死人幾慘，死人幾慘，喂！你唔係咁勸我哋班年青人去悼念六四嘅，係咪？丁子霖都咁講啦，悼念六四要多元噶嘛，係咪？呢、這個世代真係冇經歷過六四，你想勸我哋悼念六四都唔係用咁嘅態度噶嘛？呢個係世代嘅問題啦。依樣嘢我覺得係邊得聰明而且惡毒嘅。 呢、這個都係 我所理解嘅叫 defensive tactics。因为佢讲老鬼干政啊，世代之争啊，咁我哋就唔敢出声。喂，老实讲，你问我，我真系唔想即系抛头露面出嚟同个僆仔喺度拗。你讲我真系好想同周树峰同王俊杰咩？赢嘅就系应份嘅，输咗我哋咩几捻鱼啊？喂，大佬，我背负住成个花生台，包括你网友嘅期望，系嘛，大佬？ 书院 又华人民主书院，屌你咩你？我哋已经死噶啦，有个铁头，有个阿教授喺度，屌你真系！嗱，你唔应战又死，应捻咗之后，你输捻埋，我哋几捻鱼啊，大佬？喂， 我想咩个 point 啫？就系咧，即系除咗梁天琦之外咧，即系将来本土派阵营嘅行動入面呢，其實馮敬欣要人，我相信佢可能會有更加大角色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嗯，古惑仔，我覺得就係、是，因為點解呢，即係你 追求 你講得呢啲嘢， 唔係世代之爭嘅問題嚟噶嘛？係 啊，喂，好簡單，我幾時同你拗過世代之爭啫？一個已經 KO 嚟啦，你贊唔贊成呢個政府係屠殺自己嘅人民啫嘛？喂，我唔會話二二八國民黨。呢、這個陳誠將軍多號令，即係殺台灣人民係啱噶嘛？又關我乜嘢嘅事啊？我阿爺又唔係台灣人，又唔係呢一個嘅榮民。喂，點解我會反對？我認為需要平反啊！喂，即使你話唔平反，你都收下聲，你咪自己行撚開咗佢咯。 咪最慘嘅就係佢唔係殺人咁簡單啊！ 同埋同 嗰 樣嘢，你 殺學生係更加大鑊嘅一樣嘢嚟嘅，而你嘅身份又係學生。 喂，同埋呢樣嘢，喂，同我哋香港。密不可分，一國兩制。喂，如果你套用喺我香港身上，我哋好大鑊嘅。第二，喂，美國政府呢、這個英國政府、西方國家，成日攞住呢樣藉口嚟玩阿爺嘅咋？你唔係想抗共嘅咩？我屌你！你搞咩？你喺度？ 所以你都算後同我都提咗你㗎啦。你問啊，應該問啊黃台陽㗎嘛。你見美國領事點樣講普通話？點樣講黃語啊？ 我唔搞呢啲嘢啊，槍！屌，留翻你啦！哎呀，我真係唔識講呢啲，即係 系啦，我 见美国，啊、大 我又见美国领事，你又见美国领事，系嘛？我讲英文，你讲黄鱼点讲得通啊？系咪先？ 你要发觉佢哋咧，即系好嗱，无论清政又好，呢、這个本文前都好，佢哋都有种巧合嘅，就系佢哋见亲美外国领事咧，都会俾传媒影到嘅。即系你第一就系、是、呢、這个清政啦，系咪？早几个月之前啊，唔系呢个本文前早两个月之前， 阿台仰卿同埋 系啦，就见美国领事。咁今个礼拜咧就变咗，其实系呢、這个德国领事就见呢、這个呢、這个清政啦。 见边个啊？见清政边个？ 德国领事咪叫呢、這个 梁仲 恒、黄仲喂黄俊杰同埋 梁仲恒啦， 系啦，两个。咁呢个好奇怪， 又俾人偷影到。 点解偏偏即系次次你哋见呢啲外国领事都会俾人偷影到嘅咧？喂，其实喂见外国领事其实好正常啊。你话政党， 你知唔知啊？我前两日咧有一个美国嘅 political council 咧，佢同我 say farewell， 系 咁就喺个 lunch time 嘅时候喺隔篱同我食咗餐饭。喂，你都公开场合嚟嘅，佢就话喂，如果你中国政府要孖我嘅话，你知唔知道？我嗰阵时我都唔系太熟。佢话如果你俾得我摆领事馆喺我呢个国家嘅话。其实我就是有权去会见任何人，这个是我的职责。包括在经济的问题上，包括在政治的问题上，我是有权做这件事，所以你不能 at 我的。 是。 那我就怎么跟他分析呢？我说 O'Neill， 即是那次见下边个，我说有三个可能性。一就是你成日被人跟住。我说这个机会很微，因为为什么呢？你见的人一定是仲敏感，你会见 DAB， 你就会政府官员，民主黨啦、工黨啦、民主黨嗰啲人噶嘛，你日都排住隊去做呢樣嘢噶啦，唔係點樣即係攞香港人嘅意見搜集情報交翻俾國務院啫？而你嗰份嘢都係公開噶，年年都係交俾國會噶嘛，你國務院。 嗯。 咁我話呢個可能性我排除咗，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見中根又好，見阿李慧瓊又好，見阿即係黃國興又好咧，其實係更有助嘅，試圖影響你贏嘅人啊嘛，係咪？或者見民主黨去抹黑佢。我話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跟住梁天琦或者黃台陽，但我都排除呢個可能性，因為點解咧？你見佢嗰個時間，我冇記錯咧，起碼過咗選舉之後兩三個禮拜。 嗯 嗯， 你見佢嚟做乜咧？你跟佢嚟做乜？應該咁講。咁另外一個可能性，我就提咗佢，我話你俾人擺咗度。佢問我點解？我話因為點解咧？如果我係佢，我都會咁諗，因為我會諗就係我成日俾你班契弟或者花生台，就話呢班人。是匪类啊嘛，是鬼啊嘛，咁我咪借你嚟过桥咯。但系话俾你听，美国佬搞啲外交好卵醒，佢哋系分别上一次我去美国国务院嘅时候，嗰条友喺度呱呱嘈，今次呢一个俾人哋摆上台条友都呱呱嘈，主动同我讲，你下次冇噶啦。喂，你系违反咗，如果人哋。美国佬嘅情报唔捻叻过你咩？美国佬嘅分析唔捻叻过你咩？嗰啲系全部 professional 嘅，仲捻熟过我啊！即系例如几一部曲咧，我寻日都系讲三部曲，人哋讲五部曲嗰啲咧，屌佢仲熟过我、啊。 第一个可能性系好严重， 人哋系识分析噶。 第一个可能性好严重啊！你头先讲嗰样嘢， 你 set 笠佢啊？ 唔系啊，你话稳，你话三个可能性啊嘛。第一个可能性就系话啲记者系稳定地，即系持续地跟呢啲外国领事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噶。 美国佬一定同你中国政府抗议， 梗系啦。 喂，你估佢唔知啊？你影得一次，就算你唔报都好，你跟我。喂，大哥，咁我系咪喺美国嗰阵时候跟你中国领事馆嘅人？你究竟同个咩人接触啊？大哥， 喂，你咁啊等于冷战噶啦。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系 好大镬噶。你唔可以将我偷听喺苏联呢个领事馆噶嘛？嗱，你正式同我建立外交关系，即系话大家互相信任。 嗯， 我嘅职责话到明个卡边系叫 political council 嘅话，嗱，佢都系咁同我讲。佢话我唔介意你话俾人听，或者甚至乎公开讲你见过我，同埋话俾人听我讲嘅咩内容。 嗯， 因为点解佢哋好小心噶？屌唔係好似我啲花生台咁，屌你咁飲大兩杯菜喺度亂鳩咁吹噶嘛？大哥人哋真係正式美國嘅立場先話俾你聽噶嘛。所以佢我嗰次去 DC 順手去探佢嗰個香港台嗰個 Hong Kong Desk 個 officer， 佢係好不以為然。 嗯， 跟住今次再講一次，佢問我點解？ 講一次乜嘢？ 話俾你聽，我好唔撚妥咯。 唔妥邊個？ 唔妥你班友仔咁摆我得一度咯，你喂你估人哋唔会收到情报， 上网 知道系咩事咩？你借我嚟做一个 set up， 因为点解你唔即系我排除咗可能性啦？有乜可能你每日跟住人哋美国领事馆啊？喂，我抗议嘅、啊、美国领事馆， 你啊就同我斷住外交關係，你又唔撚會啊嘛？ 唔係你講緊嗰樣嘢，即係話嗰啲本土派每次見領事嗰陣時都俾人影到啊嘛。咁嗰班人你咪講緊第二個理由，就係佢哋做緊蜘蛛俠咯。蜘蛛俠永遠有獨家嗰陣時都係自己影自己噶嘛。 唔係咁你好離譜啊嘛！你今次德國嗰單嘢一樣㗎。 係 喂，阿教授啊，喺我哋嗰個咩蕭漢太平山度，成日都見領事啦，見歐盟啦， 仲見一次影一次咩？ 冇所謂，對佢嚟講 係。如果你要影嘅話，戴耀廷一定影啦。嗰陣時候搞呢個佔中，你敢唔敢啊？就算你文匯報走去影咗之後，你都唔敢報出嚟啊！美國佬會抗議噶嘛？屌你！喂，我搜集。你哋聽下你啲民情，我了解下情況有乜嘢所謂啊？正如你中國領事館喺我美國一樣係搜集我啲政客嘅情報㗎，唔通我又影鳩你啊？跟住話你試圖中國去影響美國啊嘅政客啊或者政壇啊，你唔可以咁噶嘛？嗱呢啲嘢大家知説，但係唔會拎出嚟噶嘛。 喂，咁即係本土派其實係做緊政治自殺嘅啫喎，即係個原因係喂佢如果要 呢樣嘢我諗唔到咧，我後屘先諗到開頭。即係開頭諗唔到，而家諗到，就係佢想將有好多人話佢係鬼嗰樣嘢咧，就係溝談佢。你猛問我，你俾個機會我，即係慢慢描述下啦。 咁樣講， 我陰謀論。 如果咁樣講，係嘛？咪變咗佢借嗰啲外國勢力過橋，就變咗咧，就成為佢哋自己嘅政治資源。 喂，老實講，本土新聞啊，人哋話俾我聽嘅，你向個 NED 申請撥款啦，人哋好禮貌咁回絕你。点解啊？ 点解咧？ 就算佢真系真心想帮你都好，都唔会咁做啦。你即系话俾老共听，我支持你香港独立啊！喂，美国人条数系计得好捻清楚噶。第一，我有冇战略利益啊？我冇经济利益啊？喂，人哋会扣佢嚟噶嘛？戆鸠，你谂下，占中佢唔捻支持，政改方案佢又支持，即系叫你同阿爷跪低啦，仆街！你借佢嚟？佢點會俾你利用啊，大佬？只有佢利用你利用唔到佢，唔好傻仔啦！第二，你唔好擺人上台，你試過一次，下次冇撚運行，唔撚見你啊！屌你乜當你臭四大哥，人哋世界強國嚟啊，大哥，人哋只係會利用我哋作為對抗中共嘅一個工具。你今次擺佢一度，影佢相，你個好過癮啊！咪下次冇機會咯，你唔撚使諗。嗱，你繼續跟阿爺揾食啦，屌你冇撚揾我啊，美國佬，我只係想搜集下情報咋。系嘛？捐錢我又唔撚會噶，係嘛？因為佢話佢未錄埋音添啊！佢班友原來高登同埋文匯報係出咗嘅，我都唔知啊！烏下烏下， 出咗咩啊？ 即係你話 出咗佢同阿 O'Nelson 嗰個對話， 邊個佢啊？ 你見啊？青年實樣同埋梁天琦啊！大佬啊！即係你見美國佬嘅時候，你擺個錄音機喺度，你咪搞撚錯啊？喂，我都係事後先知嘅，你真係癲癲地嘅大佬。你真係當咗你自己007啊，阿哥。 咁但美國佬都雞喎。 跟住呢，佢高登同埋文匯報呢都登晒出嚟。佢叫我睇啊，我真係冇睇文匯報，大哥，我都少睇高登，我唔係高登仔，大哥。跟住佢澄清一樣嘢，佢嘅嘢都係啱，佢對話內容一點係錯嘅。佢話美國領事館同佢講，如果你要經濟上面或者財政上去支持嘅話呢，你揾呢個美國民主基金會咯，呢、這個嘢一定會。我要即其佢講俾我聽，就係、是、想我公開講啊！屌，我都唔記得咗。呢句嘢一定唔係啱。 你 爸爸俾你聽，本土新聞寫個封 application 向佢申請撥款，我哋好禮貌咁回絕咗。 咁但係阿黃台仰佢咁樣搞，佢點解會即係牽連到呢個本土新聞呢？即係佢覺得佢哋係同一伙嘅， 因為點解咧？無論俾$10,000你都好， 啊、 即係證明啊美國佬係會撐呢一個嘅 港獨， 港獨咯。美國佬點會咁樣俾你 trap 入去啊？$10,000係小事啦，隨時俾咗你啦。對美國佬嚟講，呢係國會嘅錢嚟噶嘛。但係你唔好忘記，人哋美國民主基金會係 under 國會噶嘛，under 人哋國策噶嘛。 但係咁講，咁變咗就係話你兩件事唔相關嘅啦。即係你話黃台仰竊聽呢個美國領事，其實同呢、這個佢哋唔資助呢、這個本土新聞其實 有關， 有關 嘅。即係有關。第一，你人哋對你係唔會有好感，因為你咁樣竊聽。第二，我根本從來都唔會認同你立場。我想了解一下你究竟諗乜撚嘢，睇你癲成點。呢個係另一件事。 因為大佬，喂，我都驚啦，你都驚啦，見到梁天琦有 15% 係嘛？發生咩事啊？香港，我都要了解一下人哋嘅政即係你哋嘅諗法，究竟你個成個思路係咩？今日見到佢而家形容 pandemocrats 啊，佢英文係叫 traditional，你係咪大唔撚大鑊啊？Traditional pandemocrats 啊，How many votes can they get 啊？你驚唔驚啊，大佬？我都估唔諗到啊！ 但係即係佢點樣形容佢哋先 ？Radical Democrats 定係即係淨係 localist？localist 佢哋成日想問我吧，我真係我即係我真係老實嘅人嚟嘅。我話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同呢個共產黨 collaborate 啊？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y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哇！咁啊呢個問題啊 ，I have no evidence about that。唔係我梗係咁答啦！屌我做節目咩？我估咩？我可以推論咩？我梗係咁答啦，我唔可以呃鳩人㗎嘛。佢問過好多次嘅，有一次係當我同長毛面之前嗰個領事，佢好叻嘅。佢話我聽到人咁講，黃毓民係佢個鬼。長毛同我哋承認，我哋冇證據嘅。We have no evidence。 喂，咁要講埋啦。嗱，胡德明而家擺到明要向黃毓民發炮。 屌你叫美國個領事館揾鳩佢，係嘛？叫古德明證實，屌，因為佢好醒嘅，因為佢不斷揾唔同人收風噶嘛。咁唔同人會講唔同嘅説話，咁佢已經搜集。 唔係你信唔信先？你信唔信冇？ 唔係美國 冇出冇出入境記錄，鬱敏每個月上去匯報。 我真係唔知，我就唔。 我唔係美國領事喎，你唔使咁答我喎。 唔係我， 但你望佢鏡頭喎、啊、你。 唔係咁，我唔敢，我唔怕話佢有嘅，但我覺得。你點過香港境啊？呢、這個唔合理喎、啊，即係你連香港入境處都 collaborate 埋， 唔係軍車，軍車係可以嘅。 唔係你又諗下李波， 軍車佢係唔會。 李波當日落嚟香港，然後就兜咗個圈見咗記者之後，都係專車、啊。 但係有啲友嘅回應，我覺得又合理、啊。使乜送佢上去回報啫？佢哋不嬲都有落人收風㗎啦，咪喺香港見咪得咯，名正言順。驚我哋影到啊？驚蘋果影到啊？ 唔係，佢可能深圳佢自己有特製嘅測謊機咧，係咪？ 你玩埋啲咁嘅鳩嘢， 喂唔係啊，即係呢啲。 喂呢一節我哋係咪飲大兩杯嘅時候應該擺第一節啊？屌，係咪講埋啲無無謂謂嗰啲咩辯論啊咁樣？屌，仲精彩。喂，依家我哋揾同阿周阿鍾樹根咧食宵夜嘅時候咧 verify 一下，不如 係嘛？ 嗱，但你唔好撚擺錄音機啊！屌，我啱啱屌完 錄音機， 大家攞住個電話食食 唔係啦，大家擺呢個電話喺我間隔離間房啊，跟住先可以同人哋食宵夜啊嘛！屌你咪呢係咁錄音啊！你班契弟大佬 係嘛？你點知啊？我哋冇錄啫，下邊個廚房窿見到你同鍾樹根，點知佢錄咗咧？點跟咧？係咪先？ 所以揾埋你去食咯，咁咪可以掩護一下咯，大佬即係我哋鳩下咁啊，玩下匪類咪算咯，屌真係。時間夠未啊，喂大佬？ 夠啦， 夠啦， 夠啦！ 好熱，仲有19分鐘喎。 冇啦， 停咗啦。 好，我屌。 O、okay, K， 好， 拜拜，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